看豆豆，小妞妞围个圆兜兜，牛头沟边看豆豆，忽听沟前喊抓牛，妞妞怕牛牛踩豆豆，紧紧抓住牛牛不松手。